谢谢。 今日晏晝警方嘅記者招待會裏邊咧，就話宣布咧就有兩個白衣人，元朗白衣人咧就落案控告佢哋暴動罪啊！咁咧就其實好多學生咧，包括有一日咧依個首次依個所謂衝擊依個中聯辦咧，有44個學生咧，44個人啦，大部分咧後生仔咧， 7月30日 係啦，咁啊馬上落案就告呢個暴動罪嘅， 係 啊，咁啊即係。不知點解警方突然之間破案效率即係咁低啊！不過大家要留意一下咧，就 唔係選擇性啊。 係啦，我都希望不是啊。OK， 咁啊，自從6月12日咧，這個肥仔衝啊衝出嚟，晏晝3點零鐘衝出嚟話啊，3、4點鐘衝出嚟就話定性啲衝突係暴動之後，咁啊當晚咧林鄭又衝出嚟啊，錄影帶又話係暴動啦。之後咧，你發覺咧，即係香港政府啊、林鄭啊、警務處長嗰啲咧，就對暴動定性暴動嗰啲咧，就好似冇再講噶啦。OK， 我覺得即係除咗唔俾你班人咧多個叫六大訴求之外咧，嚇咁誒，即係又鬧翻你唔好再話定性為暴動之外咧，可能有個考慮咧就係保險嘅問題。因為大家回去看看自己份保險，除了人壽險之外，看看家裡的火險啊，或者是做生意看看那些什麼保險、貨險啊之類的東西，可能是戰爭、暴動、天災就沒得賠的。 是，沒錯。 是啊，是。這件事在一個發達的金融資本主義社會裡面是重要的考慮。我不知道 是不是商界或者藍絲啊，或者建制派提醒了香港政府，喂，不要亂咁定性係暴動，分分鐘我嗰啲嘢冇得賠，有可能係咁嘅。咁啊，另外一個就問題就係講翻咧喺40年代後期到50年代初期啦，馬來西亞、英國同呢個馬共游擊隊打仗嘅時候咧，佢咧係宣布咗馬來亞咧，當時叫馬來亞就係進入緊急狀態，明明係戰爭。他都不講是係戰爭，佢只話 奇怪喎，本來是戰爭嚟噶嘛。 係啊，好明顯是戰爭嚟噶嘛。佢只係話 state of emergency。咁一種嘅分析就話咧，如果當時進入戰爭狀態，宣布咗咧，保險就出現咗好大嘅問題。啲英國人統治馬來亞咧，當時都有一段日子，可能差唔多我睇百幾年噶啦。百幾年，佢早過香港，佢早過香港，但係都有百幾年嘅啦。咁即係話咧，喺一個金融資本主義社會咧，尤其是係香港已經係第三大嘅國際金融中心咧，事情係好複雜嘅，複雜到咧第一任嘅中聯辦主任姜恩柱，前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咧，喺回歸第一日就話：香港嘅問題係一本高深嘅書。 咁似乎咧高深到今日咧，呢個中共都未必可以駕馭，係咪啊？老師， 高深到咧，經過咗22年咧，就啱啱結束咗嘅北戴河會議咧，就北京那班頂爺咧嚇，即係政協常委啊，同埋嗰啲退休嘅政協委員或者係常委啊，即係包括呢個胡錦濤啊，呢個江澤民等等咧，仲喺北戴河會議咧就研究呢個問題。咁其實咧國內水平高層對於國際外交或者金融知識咧，就姜恩柱大使咧係佼佼者嚟喎，因為佢曾經住過倫敦咧好幾年，佢嗰啲英文咧係啦啦聲嘅， 係啊， 而且佢做咗呢個嗰陣時仲係叫做新華社社長啦，呢個中聯辦未成立咧，嗰五年咧就好少干預香港事務嚇，咁咧就咁當然目前即中國外交部即王毅部長 領導下 嗰啲，他是做勢嚇，佢係好叻，好叻喺國外咧係樹立中國一個差不多是已經蓋過風頭蓋過美國的一個 暴發户形象， 超級大國的形象。但實際上嗰、那個墨水咧就冇姜恩柱嗰老一輩咁多嘅，尤其是對於英文啊，對於國際慣例啊，對於國際金融咧係嗰個知道嘅咧係麻麻地嘅啫。咁所以我哋咧就回到呢個北戴河嘅會議， 係啦，啱啱開完 啦。北戴河會議咧就啱啱喺17、18號開完啦，咁就會議中咧係提到香港嘅，咁咧就當然又有一啲極左派咧就趁住呢個機會咧就係 逼供 就批評呢、這個 老習 習總嚇，批評習總。咁但係習總咧就似乎因為佢畢竟國內都係好似毛澤東講槍杆子出政權，目前咧係習總咧係依、這個軍權啊、武警啊同埋依個警察啊、公安啊、 政法系統、 懲治單位、政法系統啊喺佢手上面，所以咧。他是並未受到一些實質上的傷害，雖然他那個威信可能受到一些影響，但權力是沒有受到很大影響，所以他呢就開完北戴河會議之後呢馬上呢就去甘肅就參觀一些革命聖地啦，就是講了一句呢就是不忘初心，不忘初心，咁呢個不忘初心咧，佢最近呢4、5個月咧，佢成日講不忘初心。咁但係咧，不忘初心咧，對香港咧就非常之重要嘅，因為畢竟我哋唔好忘記80年代啊，或者我哋好多觀眾咧，80年代咧係仲未出世啦嚇，唔好意思啊，倚老賣老。 咁好事有咁多後生，唉。 80年代咧就呢、這個。鄧小平同戴翠夫人談論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嘅時候咧，鄧小平咧就分明咧講到咧係要喺沿海嘅地方咧就設多幾個香港，佢話越多香港越好，越多香港越好。咁嘅意思咧就係話，鄧小平先生咧就希望咧係多吸收一啲國際慣例，喺香港實行之後咧，就如果係成功嘅話咧就。個經驗咧就喺大陸咧係可以用嘅，咁咧就咁似乎咧就習近平雖然我哋都知道佢比鄧小平先生咧係保守得多，其實習近平咧係呢個毛澤東嘅信徒咧係多過係鄧小平嘅忠實嘅執行者，咁但係佢今次似乎咧就喺北戴河咧就提出咗一個三個不要。所謂三個不要的主張就是不要將香港內部的矛盾激化，使到成為跟這個中國大陸問題的激化，也不要將香港矛盾激化到變成一個地方和中央的矛盾，也不要將香港的矛盾變成一個國際的矛盾。而更重要的一點就是習近平決定是不會出兵，就是說由依個鄧小平當年決定係香港駐軍，依6000個部隊咧 就習近平咧斬釘切鐵講咧就唔需要出動，唔需要出動。呢、這個咧就無論係十一慶祝呢個共和國七十週年紀念之前或者之後咧，都不會出動，不會出動。咁當然啦，呢、這個係一個稍為令我哋比較安心嘅消息啦。咁但係唔好忘記另一方面咧，就係、是、根據好多唔同嘅消息人士嘅透露咧，就係、是、實際上咧。在雨傘運動之後，即係2014年之後咧，就廣東嘅公安同埋廣東嘅武警咧，已經有差唔多1000人咧係秘密咧係派駐香港，而且依1000人咧已經住喺香港，佢哋咧就因為好多係廣東出嚟噶嘛，所以咧就廣東話好流利嘅， 唔容易分得出， 而且佢哋一嚟到香港咧就換曬一啲香港警察嘅 制服 啊咁樣。一係咧就唔著洋裝啦，即係著普通嘅衣服啦。咁有一次，我諗各位印象都好深嘅就係、是、有一次，我唔記得邊日啦，就係、是、依個示威人士同依個警察對峙嘅時候咧，其中一位係好似係 啲 防務隊嘅人員咧，好高大威猛嘅，就係、是、北方人嘅身材咧，就話同志們。我哋要做啲乜嘢？乜嘢？咁呢三個字，統治文咧就透露咗好多信息， 忍唔住。 咁咧就咁通常咧，統治文我哋聽得最多嘅咧就係、是、習總閱兵嘅時候咧，即係譬如佢11號馬上閱兵咧，佢就話統治文辛苦啦，即係佢會對嗰啲負責受檢閱的軍隊咁講，咁啲軍隊咧就話我哋係 為人民服務， 為人民服務啊，同埋咧就話首長校 係， 最近咧就將呢個首長咧變咗做主席校，主席校咧就係強調 點解 咧？強調習總咧係呢個軍委主席啦，嚇，同埋咧。因為首長是一個比較概括性大一啲嘅一個 general 啲嘅一個， 即係上司咁解啫嚇， 冇錯。咁啊，呢個主席咧就更加明確嚇嚇。咁我哋從呢個解放軍武警同埋警察嗰度咧就談到咧，就係話目前似乎咧就尤其是經過上星期咧就呢、這個170萬人上街，咁就結果冇乜不愉快事情發生咧。似乎個形勢咧就係緩和咗少少。咁但係緩和咗少少同時咧，我就發覺咧就北京嘅智囊咧就拋出兩個大嘅攻勢， 係 兩個大嘅攻勢。一個攻勢咧就係話要二次收回香港，二次收回香港。 係第二個咧？ 第二個咧就係話。將香港的地位咧，逐漸咧係推出深圳作為一個前沿的改革示範區咧，由深圳取代，或者係咧就係、是、接近呢個50年不變，即係2047年嘅時候咧，喺2030年、2040年嘅時候咧，香港同咧深圳咧係合併，作為一個咧係孖嘅城市，即係老外所謂 twin city， 作為一個。媽的城市，咁咧就雙方的居民咧可以咧係 互通往來， 就唔需要最多是要 social ID 卡，但基本上咧可以互相咧喺深圳或者香港揾食定居啊，或者係乜嘢嚇，咁咧就推出咗呢兩項嘅嘢。咁呢個二次回歸咧，我覺得咧係。可能對香港或者對一國兩制咧嗰、那個傷害咧比較大啲，雖然咧依、這個係中長性嘅，表面上嘅打擊咧就冇依個出解放軍即係、就是、短期性咁樣咁， 即係外科手術出解放軍 戲劇性嘅破壞，但係如果你二次回歸喺中長線咧破壞非常之大，何謂二次回歸咧？咁依個咧就係、是、似乎係一位住新加坡的鄭永年教授咧，係最先提出嚟。咁咧，佢個觀點咧係受到依個《人民日報》海外版嘅吹捧啦。咁就包括依、這個 佢有一個叫做嚇，一筆名嚟嘅， 筆名 叫做咧合島客， 合島客 係 合島客咧就推崇佢個觀點。個、嗯、意思咧其實好簡單，就係、是、話第一次喺1997年7月之後回歸之後咧，其實好多香港嘅實際權力咧，只係名義上或者榮譽性地咧係俾咗中央，但實質上咧。無論是行政、立法或者司法，尤其是司法權呢、 嗯、 中央或者是聽命於中央的人呢是掌握不到的。那這個合島客呢居然呢就說呢這個司法權呢是掌握在一些隱蔽的港英餘業身上、 嗯、 港英餘業身上。那呢所以他說就要嚟一次二次回歸。二次回歸咧，就係、是、好似2014年國務院發出嗰個一國兩制實踐報白皮書嘅講法咧，就係、是、話中央要掌握香港重要事務，即係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嘅控制權。 嗯。 咁、咧，假使間如果推行呢一個二次回歸咧。其實亦都包括話提升呢個香港嘅地下黨啦，即係中共嘅喺香港嘅地下黨，培養多啲黨員咧，係喺呢個特區政府嘅各個部門咧，包括司法部門咧，係充當要職等等啦。咁咧，依個咧對於一國兩制嘅實施咧，係會造成一個可能係無可挽救的破壞的，因為我們個個都知道，鄧小平先生和戴翠夫人談判的時候都知道，香港賴以成功的地方，為什麼鄧小平說要在中國大陸多建十幾個香港，主要是他那個跟從那個國際慣例，包括剛才Toby說那個國際金融啊、保險法啊等等，咁咧就依個司法制度咧係核心之中嘅核心。咁、假使間如果依個司法制度好似依個人民日報海外版講話，掌握於一啲隱蔽嘅港英餘業手上，而家要將個權奪過嚟嘅話咧，咁咧就會破壞咗香港嗰個得以成功嘅真體，破壞咗香港嘅核心價值。 嗯， 咁依個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當然依個係一個中長期嘅考量，而根據人民日報嘅權威性咧，係唔係講下笑講笑而已嘅，係似乎咧係有真材實料嘅，可能會推行嘅。因為畢竟我哋唔好忘記喺六七年之前，六年至七年之前咧，依、這個駐香港中聯辦研究部嘅劉易寶先生就他最先提出這個所謂兩個梯隊論嘛，兩個梯隊論就是說香港呢就本來呢根據聯合聲明呢只有一套班子，就是特區班子，但是特區班子呢就很多地方呢是不如人意，首先呢就對北京的忠誠度呢就不夠，所以這個曹易寶先生呢就提出兩個梯隊，第二個梯隊呢就以依個地下黨為核心，咁、咧就提咗出嚟之後咧，就似乎咧係冇咩下文，咁但實際上咧係暗中咧已經推行緊噶啦，所以我哋見到咧就特區政府即係、就是、林鄭月娥嘅班子咧裏邊咧唔少咧係有號稱是地下黨員的， 鬼鬼地啦，而家屬於鬼鬼，喂，梁振英年代都有啦， 冇錯， 鬼鬼地嘅人啊。不過呢啲係咪能幹之士咧？就另外一樣嘢啦。 另外一樣嘢，冇錯。因為中呢、這個二次回歸呢個概念咧，非常之危險，非常之危險。 嗱、我想問一下你，鄭永年嗱，佢嘅文章以前咧都有見過噶啦 ，OK。中共政府相當信任他，何許人也？ 哦，鄭永年其實我三十幾年前已經認識他了。 嗯， 他咧就係、是開始的時候咧就係、是、對改革開放咧係好熱衷嘅，係一個典型的開放型的中國知識分子啦。 即係八十年代嗰種 啊，係八十年代咁就。 咁佢八十年代咧就去美國嘅頂尖大學普林斯顿咧就讀咗個政治學嘅博士。 嗯。 咁但係之後咧就去咗新加坡同埋英國教書啦。咁咧越嚟越咧就如果用我哋香港人嘅語言咧就話越嚟越左，越嚟越左。咁但係佢嗰個語言藝術咧同埋佢嗰個人際關係。那個 EQ 咧非常之高嘅，所以咧就佢嗰個建議咧係受到中央嘅重視，而好多一啲中央準備打出嚟嘅牌咧，就首先咧要佢作為一個政治嘅化妝師咧包裝起嚟， 哦， 好似呢個二次回歸就係， 係 二次回歸，咁咧就。聽起上嚟咧，就好似比依個曹二寶先生所講嘅兩個梯度咧，就好聽少少。同埋實際上咧，嗰個概念咧係比較傳神啲嘅二次回歸，二次回歸 好聽啲， 好聽啲係。 果然係讀書多啲嚇，所以咧，即係你知大陸好興，即係第一次乜嘢，第二次乜嘢咁啊，係嘛？ 係。 咁咧佢咧就即係你就 send 咗篇文章啦。咁我睇過啊，其實都真係幾左嘅喎。左唔緊要啦，係觀點啦。香港即係有啲人係不同啊。咁你有理據啦。咁有啲嘢咧。即係佢提到咧，就話咧，而家香港嘅暴亂分子咧，好多都持有英美護照。 英美護照。 O K， 咁我真係唔知嗰啲人咧有冇英美護照。不過咧， 咁其實好多喺新加坡教書嘅由大陸去嘅人都有英美護照。 係，咁咧即係好得意喎。但我知道好多香港建制派咧，即係無論把口講到點愛國嘅咧，即係 袋裏邊有六七本護照， 舉家已經移民美。加澳 ，OK， 係英國少嘅，移民英國係少嘅， 美加澳 啊嘛，即係有300,000加拿大公民在港，85,000美國人在港，唔計有永久居留權。另外澳洲有100,000，所以咧係相當之多外國勢力。不過外國勢力裏面可能咧根本咧就係藍絲啊、建制派啊、大陸人啊都好多㗎嚇， 好多好多好多。 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即係都幾緊要啊，國際佢話他話外國勢力、國際勢力在香港咧係唔受到香港法律嘅管制約束嘅，同埋左右香港司法呢啲咧係我估真係危言聳聽。幾時有聽聞咧？即係話外國勢力香港不受司法嘅管轄咧？係咪？ 依個係純粹炒作，依個比較好粗糙嘅民族主義。 是講俾大陸人聽嘅，佢嘅文章就喺《人民日報》發表噶嘛，咁咧就根本係即係講俾老細聽，老細中意聽嘅。咁佢又話咧，就越嚟越多咧，即係呢個外國勢力咧，就係牽涉入香港嘅暴亂。咁咧仲有一樣嘢咧，佢提到咧就話喺點解六七暴動嘅時候，港英可以捉人。而家警察喺香港唔夠膽捉人，係制度錯位。 制度錯位係。 嚇！呢啲咧係危言聳聽得好勁嘅，係咪咧？ 而且依個挑撥離間好犀利。 係啊，咁咧就再提到咧，就早幾年咧，5年前葛佩凡引述佢嘅朋友講啦，喺立法會啊，葛佩凡聲稱佢引述佢嘅朋友講就話，警察拉人。法官放人， 冇錯冇錯，呢個正式就係話依個人民報海外版咧，就係話依個司法方面咧係由一啲隱蔽嘅港英餘孽控制，係依個就係控制，即係左派人士嘅結果咧，就係話警察捉人，法官放人，係點解咧？就係話中央咧控制唔到司法， 但係咧。我要提一提，我即係頭先我回應翻佢嗰樣嘢啦，就係、是、法官即係、就是、警察拉人或者任何執法機構，包括廉署、海關等拉人，法官放人咧係全香港都要遵守，唔單止黃絲或者啲學生啦，咩本土派啊、泛民啊，其實建制派啊、中資機構啊、外國機構咧都要。遵守的 ,OK? 你個個都希望呢如果有一天執法機構包括警察在內拘捕了你呢你都有機會打甩的。 所以呢你如果你大家去法庭抄一下，你不會覺得奇怪，抄到啲中資機構啊、國企在香港呢就請呢不少洋律師英國請回嚟啲大狀幫佢打，咁呢個就係外國勢力啦，打佢因為任根本鄭永年，我不知道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既然在普林斯顿大学，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教的，这么厉害的他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因为在香港即是任何人你都可以请律师，那当然有钱人的是优势一点，这个是事实，但是你见大财团包括中资财团请洋律师回来跟他打官司一点也不出奇的。 而实际上即是香港作为一个大陆得以吸收外匯主要的來源地的原因，就是因為大部分的跨國企業也都包括是 國企 呢，希望呢個合同呢在香港簽的。為什麼呢？就是香港簽的合同呢是有這個英國法律的保障，可以他可以去英國請啲御用律師嚟到為佢服務，咁咧就冇人希望呢個合同咧喺上海啊，或者天津啊，或者係深圳簽嘅，因為喺國內嗰個法治咧，我哋知道咧係個水分咧係好重嘅，而且咧個法官咧係直接咧係向黨委咧負責嘅， 其實根本就冇人信啦， 就冇人信。第二咧就講到。我頭先話，除了是依個短期內啊，北京而家咧就似乎解除了依個動用解放軍依個隱憂啦。咁但係咧就有兩套板斧咧就已經拎咗出嚟，一套板斧就係二次回歸啊，另外一套板斧咧就係提升依個深圳嘅地位。 嗱，我哋翻轉頭再討論深圳地位呢樣嘢嚇，因為上早幾日嘅公佈啦。不過咧喺結束呢節之前咧，補一樣嘢啫。OK， 關於鄭永年提到1967年暴動嘅時候，港英可以拉人，點解而家係唔可以拉咧？呢個咧係即係找人啊呢樣嘢咧，係有相當程度上嘅無知。我用無知，因為咧如果稍為讀過六七暴動史嘅咧，知道咧當時咧拉到嘅左監即係左仔啊，佢哋係拒絕。是用律師幫我哋辯護嘅，嚇，咁啊造成咧係後來啲左派人士都覺得係佢哋做錯咗，令到咧拉親差唔多都要判入獄，係好多數佢哋犧牲啊，犧牲咗，夾硬掟入去，俾人打鑊金，仲要掟入去監獄啊，因為佢哋冇用到律師。咁而家點解話法官放人呢樣嘢？因為全部人都用律師啊嘛，即係喺依個香港嘅法律咧，就係話。是一定要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即 係 冇合理疑點之下先至可以定到你罪噶嘛，啊，咁呢樣嘢咧，哇，美國都係咁嘅啫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當然 我唔明白啊，即係鄭永年點解唔明啊？ 佢似乎有少少喺大陸交流得太多啦。沾染咗啲， 好啦， 沾染咗啲法盲嘅傳統， 係扮，可能係扮嘅咋。嗱，我哋唞陣先，各位記得即係支持我哋城寨嘅節目，包括彌敦道證交所啦，咁慷慨捐錢，同埋咧亦都慷慨同我哋 share 節目，包括喺 Facebook 同埋喺 YouTube， 用你哋嘅方法唞陣。 咁網友就嚟中秋節啦，咁我哋又介紹個節慶盤菜啦。今次咧，我哋推出今年咧推出嘅咧係豪華版嚟嘅，佢嗰啲材料咧係非常之名貴嘅，就有呢個鮑魚啦、蠔油鮑魚啦、梅花膠啦、茄汁大蝦啦、鮑汁鵝掌啦、紅炆大花菇啦，就同埋咧家鄉炆豬肉，仲有啲西蘭花，即係咁樣咧，這個咧係包埋送去你屋企噶啦。咁咧就四至六人咧就係原價888都好平噶啦，但係咧我哋而家特價咧係688，我哋訂咗先，係送埋去你屋企喎，你煮翻熱就食噶喎，係咪好咧？呢個係六至八個人咧就1088，特價888；十至十二個人咧就1388，特價咧1188，都係送到你屋企嘅。我食少少試下先，呢個就係鮑魚啦。就每樣嘢咧，你都夠呢個人頭咧，其實一定有值嘅。因為我哋嗰啲食品嘅 quality 咧， 大家可以放心，一定我一定試好多次。好啦，咁你翻去全家食係咪好開心咧？係中埋你屋企喎，你唔使煩喎呢個。